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两天都在说有雨哈、啊、 都在说带伞的事儿。 是是是，昨天晚上最大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您在干什么呢？ 干嘛呢？ 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哈、啊、 开门就告诉大家了。 哎，今天来聊聊昨天最大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您在干嘛。 嗯， 哎呀，别说昨天我是在路上，那个雨啊，我那雨刷三档，真的觉得不太好使。 那个点儿、啊、你怎么在路上呀，师傅？ 回家路上啊。 啊、 哦、 下班的点儿。 对，嗨，反正送媳妇儿回丈母娘家，然后再回自己家路上。这个据说昨天这雨，像密云呐、啊、北部地区的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 嗯， 在红莲南路铁道桥底下积水还挺多，这没过汽车半身了。 嗯， 桥下的水位警戒线显示水足足有40厘米深。 那是够深的。 有一位在桥边躲雨的居民还说呢，说在雨正大的一个小时里边，先后看到有3辆车都被陷入水里边无法行走了， 塌窝了。 有一辆车整个车轱辘都被大水给没过去了，银色的轿车被困在水中，车旁的2个小伙子打着雨伞站在已经快到大腿根的积水当中。你想这小伙子不知道多高哈，这个反正一听 至少也是半人高、 是是是、还真的雨挺大。 嗯， 两个人本来呢是想合理把车推到安全地带，发现有点困难。 嗯， 然后有一辆车上人特别少，推半天也推不动，说还是靠我们几个躲雨的人帮忙推，不到20米的积水路段推了快半个小时。 哎呦， 哎呀，之后据说公安部门、排水集团还有工联养护联合行动，在桥两端进行了封锁，对积水进行了抽取排水。有一师傅说，这我们刚来的时候水都到大腿根了。 嗯， 你可见这地方雨有多大。 是， 反正昨天我走的是朝阳北路，哎呦，那个加上个别路段标志线不清楚，很多过往的司机直接都打开双闪。 嗯， 因为生怕看不清楚发生一些追尾啊剐蹭事故， 也不敢贸然前行，控制车速呢、 啊、哎呀，觉得昨天倒是也有人这个赶上了追尾事故， 是吧、 啊、这吓一大跳。 这雨天路滑，然后再加上咱那几个镜子耳朵也都看不清楚，对吧、 嗯、 反正互相开车的时候就稍稍加点小心，慢慢开。 对对对，今天据说还有雨哈、啊 嗯、 我们在这儿是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提醒，开车的时候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 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昨天雨最大那阵儿您在干什么。 嗯，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啊，顺义区五里仓小区的西门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哎呦， 有一辆带着5个人的摩托车啊，跟一辆汽车发生碰撞之后倒地，摩托车上还有一孩子呢，那小男孩受伤严重。 哎呦，你瞧瞧， 正跟家里边休息的民警邵海东听到消息之后啊，不顾外边正下的瓢泼大雨，立刻下楼救援。 嗯， 邵警官说啊，那晚上啊，正赶上人在家里休息呢。8点半左右，这闺女回家就急匆匆的跟他说：“哎呦，爸，那小区西门出事儿了。” 嗯， 小区西门有一辆摩托车跟一辆汽车撞上了，摩托车上5个人都摔倒在地，那其中啊还有一7、8岁的小男孩，一看受伤好像挺严重的。 邵警官听闺女这么一说啊，立即起身拿着手电筒就下楼查看。 你瞧瞧， 这时候邵警官的女儿也要跟着父亲下楼，让我也去啊。邵警官的女儿啊是顺义妇幼保健院的儿科护士，去年呢她曾经啊在一起车祸当中受伤，她深知受伤者的无助啊。她说啊，这当时啊我当年就躺在地上都没人管我，这次我一定要跟我爸爸下去管管这孩子，我要尽我的职责。 您瞧人家爷儿俩， 就是 这高风亮节。 爷儿俩下楼之后啊，就发现啊有两名女子坐在地上，各抱着一孩子，其中啊那男孩的头上已经开始流血了，另外啊一名女孩胳膊上也受了伤。摩托车的驾驶员呢是一名大约40岁的男子，一身酒味儿。 你瞧瞧，你带这么多人你还喝酒。 哎，这邵警官女儿不是护士吗啊，细心观察发现受伤的男孩啊出现了抽搐，意识模糊，情况非常危险。 嗯， 他立即就对男孩进行救护，并且嘱咐男孩母亲千万别让孩子睡着。 嗯， 给受伤母子打伞的邵警官呢也立刻将这情况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急救车来支援。就在等待救护车到的过程当中啊，这其他交警呢也赶到了现场，并且要求这名男子出示驾驶证。这个时候啊，这名男子的情绪突然变得特激动， 嗯， 辱骂交警，并且冲过去还打了交警头部一下。男子啊看见孩子的伤势严重，试图啊在路上拦截黑车，但是啊没车给他停下来。这名男子见着这情况更激动了，这个再次辱骂交警，我孩子出危险我跟你没完， 你要是知道出危险就不该酒后开车。 这交警刚要上前说话啊，这名男子的酒劲儿上来，一脚就踹在交警肚子上， 嗯， 把交警踹倒在地，边骂还边用脚朝交警头上身上踢。被制止之后啊，这名男子还要对现场的群众动手，就连正跟那孩子做救护的邵警官的女儿也被推了一跟头。事后啊，经过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检测，男子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啊，酒精含量高达46毫克。这个时候雨也没有减小的架势，这个担心孩子伤势加重啊，邵警官呢就决定驾驶警车带孩子去送医院。这说雨刷已经开到最大档都看不清路况了。 嗯， 这一听说这个警察要带着开着警车带孩子去看病看医院啊，这名男子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了一点儿。在路上呢，邵警官立即电话通知顺义区医院，让做好抢救准备。经医院的仔细检查啊，男孩的颅内呢确实是有出血的迹象。 哎呀，要为人民警察点个赞啊，这个虽然说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人家是在家属院里边住着，听见这样的事儿下去，您爷俩而且闺女特别的英勇。关键是这摩托车司机，您说您带5个人，而且呢还喝酒，发生这样的事儿，您还殴打警察。哎呀，你这也不知道平时这个家里边人包括亲戚朋友有没有人劝劝他， 怎么那么混呢， 对 吧？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出现事儿不可怕，如果说老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当天啊哪见天都得喝点小酒，然后喝完酒还得出去开车，不出事儿才怪呢。 就是啊， 不知道这一次惨痛的经历能不能让他长点记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昨天下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嗯， 有很多人都发来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愚人老宋说，我在家宅着啊，在家看待着。然后又见青天说，在家里边洗澡准备睡觉了，早睡早起嘛。哎呀，早上4点半起来还有小雨呢，就接着睡。 那您起的是够早，4点半就起来了。 别说有人喜欢看下雨，博安博新也就说昨天晚上我在观雨，隔窗欣赏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壮美，大自然的力量，这叫什么？雄浑无比。 嗯，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啊，这个靠雨水补充是必须的。你看，在家里嘛，当然了，就觉得无所谓啊。 隔着窗户看那感觉和在雨里边那不一样。 你要是在雨天里边打把伞，就昨天的雨，估计打伞也没用啊， 那裤子脚都得湿。 来关注一下股市吧。你今儿穿绿色衣服了吗？ 军大衣。 嗨， 反正也是隔着窗户看股市。 对着上一轮暴跌，小散户还惊魂未定呢。昨天沪指再度大幅跳水，创8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今天依然是下跌，大盘已经3600多点了。 哎呀，晚上据说两市再现了2000个跌停股的景象。 你说我也不懂这个， 啊、 早知道我今天穿红衣服了， 是吧？你要是能升的话，那我就盼着你天天穿红色衣服啊！没有，我给你买去。这个今天开盘股市啊，股民刘想看了看自己手里边的5只股票，竟然齐刷刷的全部跌停了。得，一开盘就跌停，今天算省心了啊！该干嘛干嘛就得了。人家刘想眉头一皱，然而这无计可施啊，卖也卖不出去，只能躺下来装死，是吧？盼着这个大军来救。上午临近尾盘的时候，在券商银行股的拉升之下，这指数回升，不少跌停的个股呢也纷纷打开了这个跌停。刘想一个劲儿感叹：“哟，终于来救兵了！”嘿，不过这一上午那过的是惊心动魄哟， 这个看着是淡定，心里还是敲鼓。 啊、是那是啊，盘面上惨绿惨绿的情景，让股民一个劲儿的跟那感叹。这韭菜是割了一茬又一茬啊，更多的小散户开始憧憬国家队救市。哎呀，国家队快点来吧，吓死宝宝啦！ 自我安慰了、 哎。不过昨天晚上这个证监会发声说，国家队一直和股民在一起，我们一直在一起。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没有退出，并将择机增持啊，持续发挥，继续发挥稳定市场的职能啊。我们也是希望如此。不过这真是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您哈，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 啊对 啊，不管您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反正这样的一个调整，还是您掂量掂量兜里的钱，千万别把所有的钱全压上去。 脸急绿了、 啊、 眼睛都急红了呀。 是是是，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啊，再一次提醒您，千万千万别着急。 这不能着急的事儿啊，这投资一直都是这样。那投资除了我们之前说那个大妈买的那些金首饰、 嗯、 这个股市之外啊，还有一房子。 啊对。 啊，人说过去说那什么。 过去你知道前两年还真有卖房。等着这钱投入股市的 啊 啊 啊, 啊！以房去养股， 嗨， 反正说有房就是王这个道理啊，这很多年一直都适用。但是啊，现在二手房市场正在逐步失效，没什么用了这话。记者从市场也了解到啊，这个有心的看房人啊，现在变得都特挑剔。 嗯， 知道挑剔成什么样吗？ 啊， 这三居没有双位，那都成了被挑剔的理由。这个每隔两三天呢，业主刘先生就给中介经纪人打遍电话，催着对方，哎，你带人来看房啊，我这房闲好长时间了，说我这房子都降了价了，你怎么还卖不出去啊？在楼市里折腾了好多年，刘先生手里啊握着好几套房子呢。他嘴上说那着急没卖出去的呀，是在双井九龙花园的一套老房子。 嗯， 这套呢大约107平方米的大两居啊，刘先生很多年都没住过了，一直呢被用来当群租房 啊。 当年这半年前啊，在中介的门店挂牌，也是想着待价而沽。 嗯， 万一要是能碰上好价钱就卖了呗。谁想啊，两个月之前家里发生了点经济危机啊，这着急要现金的他就想着，行吧，这赶紧先把这房子卖出去，周转周转吧。 嗯， 他说啊，我也咨询过经纪人，人家说啊，我这房子不是群租过吗？啊，房况不太好，又是面积大、总价高的塔楼，所以呀、啊，我得把价格压下来才好出手。 这都是这样说啊，你把钱便宜下来，未必真能好卖。 反正这刘先生是真的把钱便宜下来了。 啊、多少钱？ 他那原来报价啊，每平方米37000块钱。 啊， 他一下就减了5000块钱啊，现在是每平方米32000块钱。 哟， 已经低于那小区每平方米35000块钱的成交均价了 啊！他找着下家了吗？ 但是啊，还是没有下家啊！ 好没劲儿的。 哎呀，丁女士啊，住在东五环的某高档小区，有一套带院子的大三居，同样也是为了他这个变现嘛啊！3个月前，他特舍不得，就把这套房子挂出来出售了。 嗯， 当时人中介口口声声的跟我说啊，这可是稀缺户型，本以为分分钟就能找着买家，谁也没想到。接待了好几批看房的人之后，却还是没遇上一个真心实意的买家。 嗯， 经纪人总说我报价太高了，说我每平方米超过4万块钱的价格肯定卖不出去。可是稀缺户型不就是价格得偏高一点吗？反正丁女士想不明白为什么。记者也从市场了解到啊，像这样挂牌好几个月都没成交的房源，在二手市场啊确实有一大批。 嗯， 比如天通西苑的三区。一套156平方米的三居室，报价309万，从3月份挂牌到现在啊，4个月内 被砍了157次， 多少次？ 157次都还没卖出去， 砍那么多回都没卖出去。 哎呀，这门槛都塌烂了哈！天通新苑二区，这个面积稍小一点的81平方米两居室，虽然这个户型也不错啊，南北朝向，可是啊，因为报价达到了每平方米25000块钱，房子被看了124次。还是显示待售， 700啊，行，这都可以啊。 在二手房市场从业已经有8年经验的店长田小姐跟记者说啊，现在看房的人呐、这谁都不是没有心思的小白啦，那不是出房就愿意买，除了惯常考虑的这房子有没有税费呀、总价高不高之外呀，像什么户型朝向啊、采光好不好啊、停车位呀、小区绿化呀、人文环境，甚至包括物业公司，那都在考量范围之内。甚至啊，那三居要是没个双位，那都能成了缺点。 哎呀，不过我觉得这是件好事，至少大家买房的时候更为理智一些啊。 冷静冷静， 对吧？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样的需求，咱别被人家忽悠了，对吧？咱卖房的时候呢，也别觉得我手里边，哎呦，我这个好东西，我必须得高高价，我这个卖出去，蒙一个冤的头是一个冤的头。 那不行，那成骗了。 现在也没有冤的头让您这样。这轻易就能忽悠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房市跟楼市一样，都是需要一个理性的回归。 对， 我们也是期待着有一天这个啊，昨天还说的，昨天我去高楼，高楼上面露台啊特别漂亮 啊， 有人说哎呦这儿不错哎， 是 看风景 啊， 然后结果发现那个露台上面写了4个字， 嗯。 股民慎入， 这俩事连一块儿了。 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咱们都别着急，急着白脸的，然后动不动就是寻死寻活的来买和卖，这就是回归正常了。 急着白脸这词儿你还知道呢，实话， 这是多好听的一北京话呢！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昨天雨大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昨天雨大的时候在干什么？ 那雨下的急赤白脸的时候，您在干嘛呢？ 忧郁的小乌龟说：“我呀，昨天晚上睡得早，结果雷声特别大，被吵醒了，吓了我一跳。”哎， 那是哈。反正昨天雨下的大的时候，我跟那儿吃火锅呢。这外边下成多大我也不知道。 嗨， 屋里边体会不出来。 屋里洋溢的都是暖暖的幸福啊！ 啊，吃火锅嘛，当然幸福了。 这个很多人都说，刚才说股票，这很多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什么大户吸钱呐、什么飘绿紧进呐、什么等等的哈，大家 飘绿这词儿可不敢说啊，咱这飘红飘红飘红， 是我们都心里边盼着在红呢。 是是，卖了个兜说 啊，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跟家看电视呢，看见外边电闪雷鸣，哎呦真爽哎，多下点雨挺好的。不过啊，也提醒大家伙儿，出门呢要记得看天气预报。赶上大雨天的时候，尽量别出门。 是，张晓辉这个显得不太厚道，说在家刷朋友圈，哎呦，看朋友拍摄雨中的景象，朋友开车，啊，感慨快递小哥在雨中奔波，深感我很幸福。没在外边哈。 反正每次下大雨的时候，我都不忍心叫外卖。 反正确实人家很辛苦哈，咱们能体谅体谅点。据说昨天晚上要是打车的话，你要是使那种软件哈，不给那什么调度费什么的， 不给加点钱， 哎呀，都找不着车。 反正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看着那路上那警示牌还说呢，说西南边那边雨可能会有积水，大家伙儿谨慎涉水。 是是是，来再说一件事儿吧，这个在中关村上班的小赵啊，拉着好友特意从5道口地铁出来，没想到小小的煎饼车已经排了上百人了，从对头望不到对尾。对所有兴冲冲而来的人来说啊，说重点不是吃煎饼啊，别看是煎饼车，这是电影《煎饼侠》提供的免费煎饼 啊，免费的，要不然特意从地铁口出来。 哎呀，这个在北京城共计7个地铁口推出了免费煎饼，100个地铁口前张贴海报，扫码抽奖送电影票，这样的热闹场景，这是今年暑假 这个票房高涨背后的冰山一角。 这阵仗够大的呀、 啊、反正不知道您这两天看没看电影哈、啊、什么捉妖记， 嗯， 煎饼侠，大圣归来，哎呦，据说票房加起来近30亿元了， 有不少哎。 要知道在2008年，您知道30亿元什么概念吗？ 什么概念？ 中国电影年度票房这一年也才37亿啊，你知道吗？这几个票房加起来就30亿了、 哦、 而且你看还有叶问一、非诚勿扰一、长江七号、梅兰芳、画皮等成功大片扎堆上映 啊，那是当年哈。 哎呀，不少人都惊呼哟，中国电影正在走向牛市。 嗯， 你看人家都走向牛市了，你还好意思不是牛市吗？对吧？ 好吧， 嗨， 努力吧。 反正据说连小杨、肖恩都爆满，今年的暑期档可以载入历史了 啊。那电影没有台词 是吧？那看看就是比较简单。 连台词都没有的电影都爆满了、 啊、记者昨天通过某票房看见说这个论故事情节论制作水平还是赶不上2008年那几部、 嗯、 怎么就火成这样了呢？不少网友在朋友圈里边热议这几部炙手可热的新片啊，都表示对于票房之高感觉是不可思议，没想到他们能卖那么多钱。从来没有过的票房记录背后其实呢是互联网军团的大举进入。 嗯， 你比如说刚才咱们不是说煎饼侠看电影，我送煎饼啊，而且呢据说还和某公司合作，在天津推出了什么一件叫煎饼果子的活动造势 啊。 啊，你看人家联合营销， 这煎饼得好吃 啊 要不然没心思去看电影了。 而且还有一些大 V 你知道吧、 啊、 网络名人转发什么燃爆青春的古惑仔、 嗯、 五环之歌听完就中， 这都什么玩意儿 啊。 行知道了知道了、 啊、 明白了、 啊、 明白了师傅。 总之啊，人家舆论炒作的都特别好、 啊、 刷屏了都是、 啊、 捉妖记和大圣归来也在互联网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 反正不管是怎么着，这个故事啊，甭管是您重拍让我们死去活来还是十年磨一剑的故事，在影片上映之前人家其实已经是广为流传， 造势造的好， 造势造的好。而且像大圣归来、 嗯， 人家打的这什么英雄回归合家欢的两大关键点，也是确立了叫什么精准营销体系。所以现在你知道看电影都现在人家都是大数据背后有各种各样的这推手在不断的宣传、 嗯、 所以才会有哎呦这几部电影一下就30多亿的票房， 也确保弹无虚发、 啊 嗯、 所以我觉得你看票房红火啊，影片丰富，这对于咱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件好事儿。 嗯 啊，这周末前上周末我说我们家门口有电影院，我去逛逛，哎呦，门口买票排队啊，您可见有多红火 啊、 嗯！所以我就觉得是件好事，对于文化市场是件好事。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市场繁荣了，这些相关产业做玩偶的、做面条的、做煎饼果子的，才能跟着蹭上这快车 啊！你说现在这暑期档也确实是这个影片扎堆的时候 啊， 因为暑期档过了之后，这影片质量啊，包括这市场，哗啦一下就让我们失望，这心理落差可受不了啊！ 应该不会，我们盼着越来越好呗。 啊、对呀、啊啊， 也是希望能跟股市似的越来越好，对吧？ 啊、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去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种瓜得豆说了，昨天晚上大雨，家里边北面铝合金窗少雨，急忙用毛巾擦，你说愣是拧出一脸盆半的雨水。 哎呦，得亏这少雨这地方没浇着咱屋里别的东西啊， 是是是， 要不然得泡了。这大李、小李和老李说，哎还行，我跟媳妇儿啊昨晚趁着大雨还没下的时候就到家了。 嗯， 真幸运。 是，那趁着要下雨赶紧走， 赶紧往家跑、 啊、是。 嗯，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儿啊。 嗯， 这个前不久引发热议的这个国人去日本抢马桶盖那事儿 啊 差不多有一个去日本体检啊，最近几年也成为一种风潮。 我跟你说，去日本除了买马桶盖、买刀、买锅啊，就是还有很多高端人去那儿体检，这做健康北京的主持人我是深有体会 啊。是吗、 啊、 这都高端人士的玩法是吗？这个国内的体检机构已经遍地开花的今天啊， 嗯， 花上好几万块钱到国外体检真的值吗？ 嗯， 这个最近举行的健康体检质量管理座谈会上啊，专家们表态了， 日本的体检技术啊，没比国内先进多少。 嗯， 只不过呀，优质的服务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啊， 不远万里的到国外体检啊，也许啊不是一种精明的选择 啊。 那个日本啊，在健康体检方面提供的服务啊，说实话，那真的是四个字 啊， 呵护备至。 那是 每一个细节呀、啊，都做得既完美又精准。 嗯， 日本那个医务人员啊，对于患者呢也很谦逊。很多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服务吗？ 嗯， 那个跪地服务啊，那个、 跪式服务， 就他们文化就那样嘛啊。但是这精细的服务啊，可不等同于日本的体检技术就比国内高明多少 啊。 这个技术跟服务两回事儿。先进的体检设备啊，都是全球采购。 嗯， 你们国家能买，那个国家也能买。中国的高端体检机构啊，也是拥有这些先进的仪器的。在这方面，咱中国并不落后。而去日本体检呢，由于文化差异呢，还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个人们去日本体检呢，一般呢也就是一两次啊，很少有人啊能做到说在固定的时间进行周期性体检。 嗯、对，今年十月份和明年十月份这一周期 啊，是啊，这年年都这去那不一定啊，是吧？ 哎、看有的时候有钱没钱，股市怎么样？ 那就看看机票便宜、嗯，反正这一下就造成了数据不能连续。 哦、 其实啊，这对于健康情况的掌握也造成了一定障碍。 嗯。 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增加啊，对于健康体检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用人单位啊，一般都会以这个企业福利的形式组织员工定期体检。 对对对，很多单位每年都是挺不错的一件安排 啊， 定期体检挺好， 发的福利的一体检条 哈、哎。 反正也有一种这个体检无用论的观点啊，就传出来。 嗯、为什么呢？ 这很多人都开始对于单位的这个常规体检的必要性产生怀疑 啊， 因为啊，经常会出现这样情景啊，就比如说。刚刚参加完体检没多久， 嗯， 而且啊，大部分指标都正常的人， 嗯， 突然就发现患上了癌症或者发生了心肌梗死。 哎， 对于这件事儿啊，北京协和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王振杰就坦言， 嗯， 在癌症的一些早期阶段啊，体检呢确实不容易检查出来， 嗯， 但是啊，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体检的意义。人家也表示啊，体检呢主要有两个目的， 嗯。 第一呢是筛查身体当中有没有肿瘤， 嗯， 第二呢是看跟运动相关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肿瘤呢也可以分为三六九等，像乳腺癌啊、肺癌的早期症状啊特别少，所以啊想在早期阶段发现确实是有一定困难的。 嗯， 但是啊还有一部分肿瘤啊是比较容易在早期发现的，就比如说女性的宫颈癌，可以通过阴道镜啊会发现一些癌变的这个前期的病变来进行早期治疗。再比如说像什么消化道肿瘤啊、甲状腺肿瘤啊，早期的筛查也是有明确意义的。而且呢，像体检的第二目的呢，就是要查这个代谢性的疾病， 嗯， 什么血压呀、血糖啊、血尿酸， 嗯， 现在呢，对于慢性病还不能根治啊，但是查出了这个相关的指标不正常，就是能够通过合理的运动来减少高血压、高血糖发生的几率， 嗯， 所以呀、啊，那体检。肯定还是有用的， 早发现早治疗嘛，所以有的时候体检还是非常有用的。关键是去大老远的，你比如说去日本这种旅游带体检， 嗯， 这种您花的钱到底值不值啊？您比如说股市好的时候您挣着钱了，您去一趟可能是心里边没什么事儿，但是您说手里边都是钱不多，我那儿有一套房看了137次还没卖出去呢啊，我去一趟 大几万，你说 可能就是有点亏得慌啊。关键人家不是说了吗，技术差不多，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们北京的这医疗机构啊，什么时候先从体检做起，服务真正到位了，有的时候钱交了体检一次一两千块钱，结果发现服务一点也不到位。 对， 有的时候上哪儿去态度还挺恶劣，这就不值当的。 这前提还得说是您肯去体检啊、 哎、 还有很多朋友观念上还有问题，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体检啊它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体检那是万万不能的、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话诈骗啊，这个老生常谈，我们说的都觉得哎，估计您听的耳朵出茧子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人呢，他不一般。你说诈骗普通人啊，谁都有可能上当。接下来我们来说一名人上当了。你认识唐师曾吗？ 那是谁呀？ 战地记者唐老鸭 啊， 就拍过伊拉克两伊战争的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新华社著名的摄影记者 是 啊，他遭遇电信诈骗。 被盗刷了6000块钱。 反正诈骗这事儿不分有名没名。 是是，今年7月24号，他收到了中国移动客服更换4G 的服务通知啊，我其实也收到了啊。于是呢，他就去西直门的营业厅办了相关手续，免费换一4G 卡。 那就换呗。 哎、结果呢，25号晚上就收到了一个10086发来的短信。短信先是恭喜他这个更换 4G 卡成功，然后又说你这手机号积分呢、啊、可以兑换礼品，本月再不兑换啊就作废了。在短信的最后还留下了兑换积分的网站页面。当天晚上呢，人家唐师曾就通过短信提示的网站填写了相关信息，说他说我差点就拿自己的金卡填信息了，幸亏最后选择的还是用信用卡填，老唐还有金卡呢。我要不然我被骗的钱可能更多， 还后怕呢。 哎呀，7月26号上午11点，这唐老鸭唐师曾就发现自己田野的信用卡被盗刷了6000块钱。由于他立即前往银行把这信用卡进行了挂失处理，并且报警，还损失不会特别大。办案民警说了，说这类诈骗手段仿真度非常高，隐蔽性特别强，诈骗短信和正常的10086官方短信会出现在同样的短信界面里边，就是有的时候前面加个前缀啊，甚至于有的是伪基站，就是10086给你发过来，但是它是伪基站发的，所以很多市民看到之后都是信以为真的。说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5月20号，广州警方已经接了400多宗类似相关的诈骗警情，涉案金额而且特别大。针对这种10086兑换礼品现金的诈骗手段，人家民警提示了，说手机用户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尽量啊在这个手机上安装防病毒软件。另外呢，如果您认为短信内容有疑问，可以直接打10086问一声，就是您别轻易就信了，多问两句，免得这个啊自己上当受骗。 反正小心驶得万年船吧，对吧？最后跟大家说这么一事儿啊，7月21号啊，家住在海淀区甘家口的王女士打电话报警，说自己家的保姆啊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被人敲诈了。民警随后了解到啊，王女士家的保姆小张啊，当天下午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冷鲜区啊特价的大虾比正价的还要便宜好几块钱呢，于是起了贪念。这个准备结账的时候啊，将那个正品的虾呀，那价格不一样吗？他换了一个特价虾的价签儿。这一下不就能省5块钱吗？没想到啊，当他准备去结账的时候，被这个有一身上有纹身的男子啊，一把抓住。人家说啊，我是超市的防损员，你刚才干的事儿我都看见了。 你瞧瞧， 并且啊，把这个保姆小张带到了保卫部。做完记录之后啊，这名纹身男子就和另一位男子啊一起给小张做工作。反正就是说啊，我给你两个选择，一呀、我是把你交给警察处理，通知你家属，通知你雇主，通知你街道到派出所来领你。当然了，这还有第二条路啊，你呀按照我们超市内部员工盗窃的处罚规定，罚2个月工资4000块钱。 多少钱？ 4000块钱。反正说白了就是用钱平事儿呗哈。爱面子这小张啊，担心他出这事儿会被雇主解雇，所以啊就选择了第二种处罚方法，答应交4000块钱， 认为破财免了灾了。 这两名男子啊就跟着小张回家取钱。小张一回家呀，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就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啊，你这个干嘛呢，他就不说。这反常情况啊，这业主王女士一下就注意到了。在王女士反复的追问之下，小张啊不得不说出实话。这王女士觉得这事不对呀，你是不是遭人敲诈了呀？于是呢，一边拦住小张，一边打电话报警。那还有纹身那男子还跟那另一男的在楼下等他呢嘛哈。这等了半天也没见小张拿钱下来呀，感觉情况不妙，这俩人就溜了。 那等警察叔叔来呗。 反正知道前因后果之后啊，这警察叔叔先对小张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啊就去找那两名男子了。超市方面也证实啊，这两名男子啊确实是超市的防损员侯某跟于某，但是啊那俩人后来没回超市。7月25号，等这俩人在上班的时候，民警就把两个人传唤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啊，侯某交代自己啊之前因为故意伤害被判过刑，出来之后啊找了个防损员的工作，但是因为工资不高，想捞点外快，就打起了在超市内盗窃人员的主意。一开始的时候啊，每次发现有人在超市内少量盗窃，他都会在收银台这个在那儿把人拦下来，然后呢从超市挣奖金。 但是这干的时间长了，他就发现，哎，这很多人这个碍于名誉啊，不想声张。于是他就利用他的职业之便，这个以报警做威胁，让盗窃人员破窃啊，这个破财免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利用这种方式成功的敲诈了三名盗窃人员。而他同事于某啊，刚刚工作一周就被这侯某拉拢起来干了敲诈的勾当。 哎呀，你说这个心眼就歪了啊，干的这种事儿真是让人家够讨厌的哈、 啊。是啊。 希望在里边好好反省反省，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这也是违法对吧。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那时花开说呢，哎呦，昨天雨大的时候正在家里边上网呢，哟，估计在路上的人比较惨。他还提说去日本体检不光是态度好，确实物有所值啊，这是他的观点是吧。